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第六十九节，在世的时间性与世界的超越问题。时间性的债出、统一性，以及在将来、存在状态与当前这诸种放浪形式中，出离自己的统一性，是那作为其此的生存的存在者之所以可能存在的条件。具有在此这一称号的存在者是明场的，组建着此在之明场的那种光明，不是任何存在者层次上的现成力量或来源，仿佛来自一种辐射着的，时而出现在这一存在者身上的亮光，从本质上阐明这一存在者的东西，亦即使它为自身敞开而又明场的东西。先于一切时间性的阐释曾被规定为操心，在操心中奠定了此的整个展开状态，这一明场才使得一切光亮和照明成为可能，才使得一切知觉某事、看某事与有某事成为可能。只有当我们不去寻觅一种植入的现成力量，而是去询问此在的整体存在建构，去询问操心，依其生存论可能性的统一根据去询问操心，我们才能领会这一明场的光明，绽出的时间性原始的场明此，绽出的时间性首要的调整的此在本质上具有一切生存论结构的可能统一。我们在此在分析工作之初，就把在世界之中存在这一现象标明为此在的基本建构，而只有从在此如何植根于时间性的情况，才能洞见这一现象在生存论上的可能性。在开始时，曾需确保这一现象的不可撕裂的结构统一，这一分成环节的结构之所以可能统一的根据问题，则还留在背景中。为了保护这一现象免受最不言而喻的，从而也是最不祥的分裂倾向之害，我们曾尤为深入地阐释了在世的就近日存在样式，亦即有所操劳的寓于室内上手事物的存在。而今你从存在论上借说了操心本身，并把操心引回到了它的生存论根据，即时间性。在这之后，就能从操心和时间性反过来明确地理解操劳活动了。对操劳活动的时间性的分析，首先就从巡视着对上手事物有所事的样式着手，而后分析工作将追问什么样的生存论时间性上的可能性，使巡视操劳得以辨识为对室内存在者的仅仅观看者的揭示，其意义也就是追问科学研究的某些可能性。对巡视者以及理论操劳着寓于室内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的存在所具有的时间性进行阐释，这一工作同时也将显示这同一个时间性如何先已是寓于室内存在者的一般存在，奠基于其中的在世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在世的时间性建制的专题分析，询问下述问题：世界这样的东西以何种方式一般的是可能的？世界在何种意义上存在？世界超越什么？如何超越？无所赖系的室内存在者如何同超越的世界联系？从存在论上摆明这些问题，并不就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倒不如说，这是我们先就有必要澄清超越会要由之提出的那些结构。在世的生存论时间性阐释将分为三层进行考察。 A. 巡视操劳的时间性， B. 巡视操劳辨识为对室内现成事物的理论认识的时间性意义。 C. 世界之超越的时间性问题。 A. 巡视操劳的时间性。我们将如何获得着眼点来分析操劳活动的时间性？我们曾把操劳寓于世界的存在称为在周围世界中与周围世界打交道，作为寓于的存在的现象取样，我们选取了对上手事物的使用、操作和制造，以及它们的残缺样式与无差别样式，亦即选取了寓于日常需要范围内的东西的存在，连此在的本真生存也持身在这种操劳活动中，即使它对于本真生存来说并无所谓，并非操劳所及的上手事物引起操劳，仿佛操劳活动只基于室内存在者的作用才发生似的。寓于上手事物的存在不可能在存在者层次上从室内存在者得到澄清，反过来室内存在者也不能从寓于上手事物的存在推演出来。然而操劳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而所操劳之事作为室内上手事物却也不仅仅共同现成存在。虽然如此，这两者间却存有一种联系，须得正确领会是在同什么东西打交道。这种东西向操劳打交道的活动本身投下光明，反过来如果错失了这种东西的现象结构，结果就会误认打交道这一活动的生存论建构。如果不跳过就近照面的存在者所特有的用具性质，对这一存在者的分析就可谓已有了本质性的收获。不过还应超出这一点而领会到操劳打交道从不逗留于一个个别的用具，使用一特定用具或用一特定用具操作，这事儿本身就始终指向一种用具联系。例如我们寻找一副放乱了的用具，这时我们不是在一孤立的行为中，只是着意于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用具整体的环围已经是先行揭示了的。凡当着手干活抓取什么东西，我们总不是一头从无撞出，撞上一件孤零零事先给定的用具，在抓取之际我们是从一项已展开的工作世界回到一件用具上。由此就产生出一种指示，既然对打交道的分析所注重的是与什么东西打交道，那么我们恰恰不能依一种孤立的上手用具，而必须依用具整体制定方向来分析生存着寓于所操劳的